礼智信，有仁慈， 对对， 仁仁义。所以啊，你看这个仁字儿啊，很漂亮的啊，五仁， 五仁。 哪个说明白了 ？Got it, got it， 就说明白了。哎，对了，谢谢你的月饼啊。 Anyway, thanks for the mooncake. 这是我最喜欢的口味。 That's my favorite flavor. 口味 flavor、 flavor flavor. Yeah, 在这儿可以用 flavor， 还可以吧？不用 show up my favorite taste. 哦、oh, ，taste 还不太好。 对对对 ，filling 也可以 ，F-I-L-L-I-N-G， filling 也可以。That's my favorite filling. 哦、oh, ，大家听哦，这个 filling 啊，不是我们感觉的那个 feeling。 对对对对对 ，feeling 不对。 F-I-L-L-I-N-G、 filling 是填充料的意思。 对对对对对，馅饼、饺子、包子、月饼都是那个里边什么 filling、 料啊、馅儿啊、里边那填充物啊，都叫 filling。 filling、 所以你也可以说 That's my favorite flavor， 或者是 my favorite filling。 明白了。接下来这两句对话呢，是我们今儿的第一句微信挑战了。晶晶说，我通常喜欢吃一个里边有蛋黄的那种。马哥说，啊，那是我唯一不喜欢的一种。 对， 哎，这多实用的口语啊，是不是？生活里你爱什么馅儿的，拿这些去网上跟别人撕去。 好好好 好，来看第一位同学、 Penny Pasta Angel。 Okay, I usually likes eating one of the kind that has egg yolk in itThat is the very kind I dislike. 然后那个前边 I usually likes, 肯定要 like, I usually like, she likes, I like. 然后 eating one of the kind, 你可以换 eating the one that has, 不用 the kind,、the one that has. An egg yolk, 不用 egg yolk, an egg yolk 是可以。 他这用的好。Has egg yolk in it、这个是 in it 是用的很好的，但是 in it 可以 inside 是比较好一点点、 但是注意哦， 对， 蛋黄它也要用 an egg yolk、 an egg yolk， 对，是这一块的，没有 mixed, 没有打散的、 right, 是不是、 yeah. 好，所以、 那 that's the very kind I dislike. Very 在这儿可以换 only, that's the only kind I dislike。 我们第二位同学是我们的 Libra man。 好、好。 You must be born in the month of Libra. You must be, yeah. Yeah, 所以说天平同学你是不是要过生日了 Libra, okay. 是吧，是 Libra。 I always like ones which have an egg yolk in it. Well, that's the only one I don't like. 可以，但是如果你说 ones, 可以换 I always like the ones with egg yolks.In them. So ones with egg yolks, 加一个 S, in it, 要换 them.、这个可以 always, 前边我觉得有很多的。 你要前面用复数啊 ,once,、后边一定要用复数 ,in them. Yeah, I like eating eggs, I like eating sandwiches, I like eating, tortillas, or whatever else, right? Okay, 那 Mark 说 well, that's the only one I don't like, 可以说。那但是如果你换几个你可以换 well, those are the only ones I don't like. 那么 that's 就要换成 those are. 对，如果你说多的。 这个单复数形式啊、可是万万要统一的啊。 对对对。 午后阳光同学做的特别好、他90分，他就差一个小小一个安字儿。 对， I always like the one with egg yolk inside it. It 不用，那、可以 egg yolk 前边加一个 an， 所以我们说一块的。你 take a bite and you see the egg yolk, it's one piece, right? An egg yolk inside. 平。 很好。An egg yolk inside. 对啊。 里边是什么馅儿的？ 是。 咱皮克台同学以后过中秋的时候，哇，是千军万马都。 Pretty good, you guys. 千军万马都能说，都知道那什么月饼带什么馅儿怎么说，是厉害了哈，厉害了。小屋鸟巢。 好。I usually like the filling that have egg yolk. Oh, that filling is my only don't like. 那个千比尔的 filling 可以，但是filling 我觉得是那个饺子和包子那个什么多一块，对对对对，所以这个有一个蛋黄在里边，你可以说 I usually like the ones filled with egg yolk or the ones with an egg yolk， 这个两个办法都可以， 要么是 filled with、填着什么馅儿 filled with 可以， 要么就是 the one with 对对对 什么馅儿的， 对对对对对，然后那个Oh, that filling is my only don't like. 你可以说 that's the only one I don't like. 好，来再一位同学叫 Mason. 好。I usually like to eat the ones with egg yolk in. Ah, that's the only kind of mooncake that I can't accept. 我不能接受。 对对对，第二个就是那不用再说 mooncake, 很确定可以说月饼。所以是 that's the only kind I can't. 但是 accept 在这儿也换stomach. Yeah. 因为是菜你吃的，所以你 I can't stomach egg yolk, I can't stomach 皮蛋, I can't stomach 臭豆腐什么什么。 哎呦，还有可以用 stomach,、 mm-hmm. 胃这个单词来表达、 right. I cannot stomach. Right. 意思就是我不能忍受吃这个东西。 Right. Accept is more like some kind of political thing or religious thing, a social behavior. 这政见我不能接受。 对。 这观点我不能接受。 Yeah. 用 accept.Right. 但是 stomach 是我的胃能够容纳、 right. 确实是你的吃不了这东西、 yeah. 你的胃不喜欢 I can't stomach too much spicy food or I can't stomach stuff with、皮蛋 inside 好、yeah. 我们的 Lenny 同学可真是边吃月饼边听直播呀、这日子过得舒服得很 对 好了就课堂先挑选到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马克老师来给出一个相对 对 I usually like to eat the one that has an egg inside I usually like, 我通常喜欢、to eat one, 吃这样一种 that has an egg、 yeah. inside. An egg yolk 是最好因为你没有去过中国没有看一个月饼你可以说 an egg inside. I imagine like a hard-boiled egg with the white and everything, you know, like 种子 they have that. So an egg inside, like where's the egg? 如果你要说蛋黄那是更好了、 对 as an egg yolk.Inside. 对。 啊，那是我唯一不喜欢的一种。 Oh, that's the only one I don't like. 简单 that's the only one I don't like. 就不喜欢吃蛋黄。 对。 小的时候我们挺爱吃蛋黄的。长大以后觉得有点腻了。 Right. 但是五仁依然是我的最爱。 好。 马克老师也喜欢 吃 五仁。 我也喜欢 吃。 对。 我们就喜欢吃这些 something to nibble. 打开一个盒子吃一个。然后那个给别人给你吃一个月饼 我记得去年你就跟我说过了 I think you told me that last year 这就是为什么我给你留了一个五仁馅的 That's why I saved the one with nuts in it for you I saved 留了一个、 mm-hmm. I saved it for you I saved the one with nuts in it for you 带馅的 with nuts in it、 mm-hmm. 会了哈 Yeah. for you 你吃了吗、 yeah.Hey, did you eat it already? Did you eat it already? 吃啦。 Yup. 你刚才谈到仁慈的时候，我就大口吞了个干净。 I wolfed it down when you were talking about benevolence. 重点我们来学大口吞了个干净、叫狼吞虎咽。 对 ,wolfed it down. Wolf, 不就是狼吗？ 对。 Wolf it down. Yeah, so wolf is the verb here, to eat something very quickly.Wolf something down. 大家看过狼吃东西吧、没看过狼也看过狗吃东西吧 Right, same thing. 狼吞虎咽都不嚼的不带嚼的就咽了 Yeah, if you drop a piece of pizza on the floor, your dog will come, whoa, where's it go?、 因为这些野生动物啊他们的这个胃液啊胃酸特别强大能消化连骨头他们都能消化 对。 所以你去看呢 野生的那些狼的这个粪便里头通常不能消化的只有一些毛毛皮它都能消化一些毛它消化不了出来。 Oh, they eat so carefully, those cats, right? But yeah, dogs and wolves, whoosh, there it goes, gone. Wolf it down, 新短语狼吞虎咽 对。 三下五除二干掉。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benevolence. Right. 好晶晶说你太麻木不仁这个句子的意思是、 That means 你太迟钝太麻木了 Yeah, you're too insensitive Sensitive 是敏感的、 mm-hmm.